定地注定我们会老，蝴蝶在沧海哭了多少，故事已经开始沉醉，释放的爱如此的美，也许我

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。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，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，不晒我的心房。或许我们 千丝万缕，走走。